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先知啊，真主准许你享受的，你为什么加以境界，以便向你的妻子们讨好呢？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，真主却为你们规定熟世制。真主是你们的保佑者，他是全知的，是至睿的。当时先知把一句话秘密地告诉他的一个妻子，他既转告了别人，而真主使先知知道他的秘密已被泄露的时候，他使他认识一部分而隐诺一部分。当他既泄露告诉他的时候，他说，谁告诉你这件事的？他说，是全知的彻知的主告诉我的。如果你们俩向真主悔罪，那么你们俩的悔罪是应当的，因为你们俩的心已偏向了。如果你们俩一致对付他，那么真主却是他的保佑者，吉卜利里和行善的信使也是他的保护者，此外众天神是他的佑助者。如果他休了你们，他的主或许将以胜过你们的妻子补偿他。他们是顺主的，是信道的，是服从的，是悔罪的，是拜主的，是持斋的，是在交的和出烘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以人和食为燃料的火星。主持火星的是许多残忍而严厉的天神，他们不违背真主的命令，他们执行自己所奉的命令。不信道的人们啊，今日你们不要托辞，你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酬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当向真主诚意悔罪，你们的主或许免除你们的罪恶，并且使你们入夏林祝贺的乐园。在那日，真主不凌辱先知和与他一起信道的人们，他们的光明将在他们的前面和右面奔驰。他们将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求你完成给我们的光明，求你赦宥我们，你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先知啊，你当与不信道的人们和违信的人们奋斗，当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，他们的归宿是火狱，那归宿真恶劣。真主以努哈的妻子和卢特的妻子为不信道的人们的引荐，他们俩曾在我的两个行善的仆人之下，而他们俩不忠于自己的丈夫，他们俩的丈夫未能为他们抵御真主的一点刑罚，或者将说，你们俩与众人一同入火狱吧。正如以法老的妻子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，当时他曾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在你那里为我建筑一所房子的乐园，求你拯救我脱离法老和他的罪行，求你拯救我脱离不义的民众。真主又以伊姆兰的女儿玛丽莲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，他曾保守贞操，但我以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，他信他的主的言辞和天经，他是一个服从的人。伟大的阿拉，至实的语言。